今不通過能滅之有苦。因為我們呢人人都覺得苦，那些苦就是講不出的，那麼有一些苦呢就是無可奈何我們都要受的，那這些苦呢就是我們要甘心情願承擔。那另一種苦呢就是我們無法去承受的，那這些苦我們應該怎樣去了呢？我們沒有能力了的時候，我們應該怎樣呢？念觀世音菩薩。那我們念觀世音菩薩怎樣念啊？要念到心念通過。心念不通過呢，要平時我們未修行，我們就不知道我們的心念是怎樣的。因為我們心念呢很多時都是打妄想，還有呢想埋曬那些唔三唔四嘅嘢，即係擾亂我哋嘅法身。咁呢個咧就係空過咗啦。咁如果我哋念觀音菩薩，念到咧就係每一念都係想住觀音菩薩，係念念不忘。嗰種念念不忘咧，就好似你心中掛住一樣嘢未做，好緊要緊要。即係你做任何嘅嘢都好啦，你嘅心中會掛住嗰樣嘢，掛住去做。咁呢一種咁嘅情緣咧，你才至能夠做到心念不空過。如果能夠做到咁樣嘅話咧，你所有嘅苦難啊都可以滅除。咁啊，所有嘅苦難咧，包括好多噶。我哋人生裏面咧，好多種種苦難，好多種種不如意嘅嘢噶。咁如果我哋能夠做到心念不空過，念念都念觀世音菩薩，咁我哋一定咧能夠滅咗所有嘅苦嘅。咁啊，佛咧就再同我哋講啦。咁啊，嗱，諸有苦咧就包括咗以下佢所舉嘅例子，種種嘅苦嘅例子。咁啊，跟住咧就逐一逐一嚟舉例啦。呢個就係喺前段長項文咧就已經講過。咁而家佛咧又繼續用短嘅濃縮咗嘅意思嚟講出嚟啦。哇！假使輕害意啊，推落大火坑。念俾觀音力，火坑變成池。咁呢一啲火坑咧，喺我哋而家呢個社會有冇啊？會唔會見到有啲火坑啊？見到啊，應該。不過我咧就冇入去，多數都即係喺架車度經過，啲人話俾我聽咁樣。咁話嗱，呢度就紅燈區啦。咁紅燈區係咪火坑嚟咧？應該係啦。即係以我諗咧，應該紅燈區就火坑。嗱。紅燈區點解話佢係火坑呢？嗱，火坑就係會燃燒噶嘛，係嘛？燃燒就係叫做火坑啊嘛。咁啊，喊咗落去咧，當然係唔自在啦。咁啊，呢種落火坑嘅情形咧，就係、是、有啲係業力啦。業力就係話呢個人你應該要受呢種嘅業報，所以你咧就會不知不覺咁就俾人去推落呢個火坑裏面。咁另一種咧就係、是。或者環境所迫嘅，環境所迫你唔係咁甘願，但係你冇辦法要跳出，就俾人哋逼咗你入呢個火坑，一種情形就咁。講來講去，就算被人逼或者自動中意佢嘅呢一種咧，都係叫做業力。如果你冇呢個業力嘅話，你就唔會俾嗰啲人去控制你啊嘛，係嘛？唔會俾人逼你落去啊嘛。咁啊，有一種人咧，就自己自然嘅，又係業力嚟嘅喎。佢點解會自然呢？因為佢認為咧，就唔使出去捱，唔使去做，就有錢啦。咁啊，而且咧，就會又食得好，又著得靚啊，咁樣。有啲人中意咁，所以佢就自動跳火坑嘅。咁自動跳火坑嘅人咧，你叫念觀音菩薩就難啦，佢一定唔會念嘅。咁啊，而家咧就話，如果被逼。你是不喜歡落這個火坑，不喜歡過這種生涯的話，你應該一心一意念觀世音菩薩，求觀世音菩薩加庇你，令你脫離這個火坑。那如果你有心這樣去做，有心去念，菩薩一定會憐憫，一定會幫你轉業，轉離你這個環境，令到你得到一個過回一正常的少啲罪孽，做少罪孽嘅生活。咁啊，除非你咧就唔肯真心去嚟，如果你真心嚟嘅時候咧，一定得嘅，菩薩一定會幫你嘅。跟住咧就佢話：或漂流巨海， 龙如诸鬼难啊，念比观音力，波浪不能没。嗱，呢个巨海咧，就长项文里边咧就曾经讲过，漂流巨海系点样啦？就系话落海去揾珍珠啊，咁去揾财宝啊，嗰一啲人嗰啲商人。咁但系而家咧，大多数咧就唔会有啦，尤其是喺呢一个地方咧，即系冇乜人去攞呢个珍珠啦。咁啊，呢个漂流巨海呢个巨海咧，佢个含义就大啦。大到咧就係、是、我哋而家坐喺度都屬於漂流巨海。呢、這個巨海係乜嘢咧？係生死嘅苦海。我哋一日未脱離呢個輪迴生死啊，都係喺呢個巨海度漂流，就係、是、咁樣。龍如珠鬼眼咧，就喺、是、我哋人生裏邊種種嘅逆境啊，嗰啲逆境就係龍如珠鬼眼啦。咁如果我哋厭離呢個生死海啊，厭離。我哋呢个六道轮回，我哋要脱离，我哋要了呢个三界，离开呢个三界，发呢个心嘅时候，我哋就要念观音菩萨，念观音菩萨就得到观世音菩萨加俾我哋，令到我哋咧就慢慢可以脱离呢个生死苦海，唔使再喺呢度继续轮啦。咁我话在虽微风咧，为人所推堕。念比观音力啊，如入虚空处。呢一个咧就系话讲虽微风咧，虽微风喺边度啊？大家知唔知啊？谂唔谂啊？虽微风就系雪梨塔最高啦嘛，系嘛？纽约个摩天大厦。嗱，如果我哋企喺度。被人一推推落去，咁就被人推落呢个虽微风咯喎，被人推落嚟咯，系嘛？咁啊最高处呢个虽微风咧，就系、是、形容最高处。咁喺一个机构里边，亦都有最高处；喺一个国家里边，亦都有最高位高权高。嗱，一个人咧，如果我哋身居要位啊。在这个高的职位里面，你说我们会不会有危险呢？分分钟有人恐你。假如公司做到经理级，或者是其他 很重要的职位，那你这个职位呢，很多人恨的，很多人想抢的。既然有人恨有人抢的时候，那你的位置是不是很危险？分分钟是被人恐落来的。咁我哋点样可以保持住个位置，唔想俾人拱落嚟咧？我哋唯有就系念观音菩萨。不过我哋要再翻谂一谂，我哋求呢个位系强求啊，还自己力所能及嘅？我喺呢个位置，我系能够做到，而且咧系可以帮助公司呢个业务嘅发展，系帮到公司嘅。或者在一个国家里面做一个重要的人物，处的位置高，那我们要尽心尽力。我在这个位置是为人民服务，是献出人献自己的智力和自己的能力，是用了奉献的。如果这样的时候呢，有人要拱你下来，你一心念观音菩萨，念观音菩萨呢就是帮助你能够呢将周围的小人和你角力的人，令到他不会拱你。因为你在这个位置，你可以对广大的人有所贡献，对整个社会国家都有利益。你是这样的时候，菩萨一定会加持你，一定会帮你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如果在这个高位里面能够稳稳阵阵坐在这里，你就唯有念观音菩萨。咁你呢一個情景咧，就係話我係以人無恩，目的係奉獻嘅啫。如果你以咁嘅心態咧，菩薩一定係幫你嘅，所以就唔會俾人哋拱你落嚟。咁你呢個位置咧，你就會坐得好咁穩。佢呢度咧就話如日虛空住啊，就係話好似個日喺個胸裏邊掛起上嚟，又冇人拱得到，係嘛？又唔會跌落嚟，就係咁解啦。那個或地惡人族啊， 墮落金剛山，念死觀音力不能顯一目。那乜嘢叫做金剛山呢？有冇人見過呢個金剛山啊？冇，唔知係咪啊？金剛山每一個人都有，我哋每一個人咧自己就有一個金剛山。呢、這個金剛山咧係金剛不壞身啊！我哋每一個人都有啊！呢、這個就係法體啊！呢、這個法體就是金剛不壞身啊！咁啊，惡人族咧，惡人係乜嘢？就係、是、表示我哋嘅知見啊！每一個人嘅邪知邪見啊，顛倒嘅見解啊，呢、這個就係惡人啊！我哋之所以呢、這個法身唔能夠顯現，我哋之所以喺呢個六道生死流轉，就係、是、因為呢啲惡嘅知見、煩惱嘅妄想、顛倒嘅妄想，去擁咗我哋，推過嚟，咁啊令到我哋咧要喺呢六道裏邊輪迴咯，就係、是、咁樣咯。我哋法身就唔能夠顯現啦。咁而家就係話，我哋一心一意念真菩薩。咁我哋嗰啲惡嘅知見啊、邪知邪見啊，就唔會起啦，因為我哋都掛住念觀音菩薩啊嘛。咁啲知見咪自自然然就降服咗啦。一降服咗就，我哋嗰個法身咧顯現啦，我哋個金剛不壞體就上嚟啦。咁就所以咧不能損一毛，就唔會有受到損。咁而家我哋有冇損咧？而家咧損就冇損，只係隱退，唔能夠損，就係咁解。咁啊，損咧就係話我哋唔能夠用啊，唔能夠用嘅時候咧，咁啊變咗就點樣嘅情形咧？就係俾啲惡之箭咧統治曬我哋，我哋冇辦法自在啊。咁啊，煩惱係佔重要嘅地位，我哋嘅自在法身咧就變得隱退咗。我哋嘅情形就係咁樣啦。咁如果我哋要令我哋個金剛不壞身能夠顯現嘅話，唯有就係、是一心一念觀世音菩薩。咁佢話：或直怨察妖，各執刀加害，念彼觀音力，含積起慈心。嗱，呢一段咧就係講察啊。其實察係乜嘢呢？都係我哋自己，察就係我哋自己喎。我哋不過唔知道啊。咁我哋嘅察係邊一個啊？知唔知啊？我哋嗰個綠色，我哋嘅意識心。我哋嘅六根就係我哋嘅六塵，就係、是、時時係結我哋嘅發財啊，結我哋自家嘅財寶。我哋嗰個綠色就係咁樣啦。咁啊，我哋本身就係咁。另外咧，喺我哋人間裏邊又真係有賊嘅喎，真係有賊打家借啊、綁架啊咁樣嘅喎。咁如果我哋遇到係點啊？我哋如果係遇到賊啊、遇到綁架咧，唯一就係念觀音菩薩。觀音菩薩才可以咧，從中將呢啲咁嘅恐怖嘅境界咧，將我哋轉化。嗱，喺舊陣時咧，有一個人咧，有一個居士咧，佢一家就十七口，咁因為咧嗰啲賊者去劫村啊，劫嗰個村莊啊，咁啊打到嚟嘅時候咧，就係好妙啦。咁佢就唯有咧一家人就喺個佛堂裏邊啫。就念觀音菩薩，咁佢念咧，嗰啲賊人就唔入佢間屋喎，好奇怪喎。咁啊，只係聽到咧外邊嘈之巴閉咧，啊殺氣沖天。咁啊，佢間屋咧就冇入。咁啊，但係嗰晚咧，呢個居士就發咗個夢。咁啊，夢見觀音菩薩咧，同佢講，佢話你一家十七口有十六個人可以念能，但係你唔可以念能。你因為前生咧。殺了一個人，咁啊呢個人咧今生就同你咧因緣成熟啦，佢會揾到你，佢會殺翻你，所以咧只有你一個人唔可以避免。但係如果你係真誠感覺話，或者有造化之功嘅，咁啊呢個居士聽到之後咧，心就識啦，知道呢因緣果報嚟啦，都唔可以避免啦。咁啊叫咗十六個家眷咧，就避開第二間房。他自己就在正宗的大廳裏面就煮好了一席很豐富的酒菜，坐在那裡打開道門等那個賊來。那這個賊呢一入到來，這個居士一刻就稱呼他，你是不是叫黃麻黃麻子啊？這樣那這個賊就覺得奇怪了，你怎麼認識我的？ 佢話係啊，咁因為我啊同你前生有緣啊嘛，咁咁啊請你入嚟啦，入嚟嗱屋企有乜嘢就隨你攞，不過咧就請你食完飯飲杯酒，你食飽飲醉慢慢攞都未遲嘅咁。咁呢個賊又覺得奇怪啦，我又唔識你，你又有咁好招呼我，仲要招呼我，然之後要我慢慢中意見乜嘢攞乜嘢喎。咁所以佢唔理咁多啦，搞咗一日兩日個肚都餓啦，咁啊唔理七廿一日食咗先啦。咁啊一邊食一邊就同佢傾偈，咁啊問佢哋點解會識得我呢個名。咁呢個居士就同佢講，佢話我發咗個夢，觀音菩薩話俾我聽，佢話我前身咧就斬咗你十六刀，咁啊今咧你就會嚟尋仇，你就會斬翻我，咁啊報復啦，即係我哋會拉平啦咁樣。咁呢個黃麻子咧一聽有咁嘅事，咁啊你前身斬咗我十六刀，咁我呢身啊斬翻你十六刀，咁啊下身你又斬翻十六刀，咁啊幾時完結啊咁樣？佢話諗下諗下，都係唔著數啦咁啊。佢話好啦，我哋嘅債咧，今生了咗佢啦。咁啊，睇著你一身咁好嘅酒菜係嘛？咁佢話點樣了咧？佢話你靈見病，叫個居士靈見病。咁呢個居士咧，佢個心就好坦然，因為啲遇咗死啦嘛，係嘛？所以佢咧又冇驚懼，咁啊靈見病啦。誰知呢個賊咧用個刀背斬佢十六刀，咁啊刀背斬十六刀咪 OK 啦，係嘛？咁啊了咗啦。咁啊從此之後咧，佢個債項就一筆勾銷啦。咁所以咧，居士咧非常之感激觀音菩薩。嗱，佢亦都唔會，觀音菩薩唔會教你咁樣嘅。如果教你，未必得嘅喎，係咪啊？如果教你嗱，你咁做咁做咁做唔得，一啲唔可以。只不過你話明聽啊，因果嘅報應就係咁樣嘅。嗱，你前生殺咗個十六咧，你今生咧你唔可以避免㗎啦。佢一咁樣講，佢內心就釋然啊嘛，係啦。即係預咗死啦，預咗死嘅時候咧，個人個心咪好坦然啦，係咪？咁坦然嘅時候咧，所以做事咧好冷靜。佢所以諗到咧，不如咧就整一圍韭菜，咁啊俾佢嘆下。咁啊，所以咧菩薩就用佢個療治力啊，話俾你聽。嗱，如果你真誠感格啊，呢啲就係呢個巧妙嚟啦。佢話可有造化之功，就兩句説啫。咁呢個居士咪諗啦，係咪？咁所以佢咧由自己諗出嚟，就做一餐好嘅酒菜招待咗佢先。咁然後亦都好坦然講出呢個夢，觀菩薩咁講。咁啊，呢個賊亦都知道，原來因果報應絲毫不爽喎。咁佢了咗之後咧，佢諗下弊喎，我自己呢一生咁樣做賊，咁啊做落嘅罪孽咧計起上嚟咧都唔少啊。咁啊，以後唔知點樣受嘅果報咧，係嘛？咁啊，佢諗到咁嘅時候咧，佢亦知道醒啦。咁啊，正因為觀世音菩薩救一個人，就令到呢個賊都救。呢個賊咧，從此之後就洗手不幹，佢就唔再做賊啦。咁啊，即係救到兩個人。咁呢個咧就係觀世音菩薩嘅妙智力啦。佢話：或遭王難苦啊，臨刑欲受終，念彼觀音力，刀尋斷斷壞。咁啊，呢個咧就黃難苦，就以前咧就要，如果係犯咗法嘅時候咧，拉上刑場啊，多佢用刀嚟斬噶嘛。但係呢個時代咧，唔會有刀斬喎，邊個肯攞起張刀啊？係嘛？一斬落去嗰陣啲血啊，濺到一身都係嗰陣時咧，真係咧驚驚地。而家咧，大多數係用槍嚟練咁樣打。咁啊，萬一如果遇到咁嘅情形啊！有些是冤枉的，有些是真犯了这个罪，是真的被王法制裁要拉枪毙的时候，那你怎么呢？如果你一念忏悔，在未上刑场之前好好地念观音菩萨，真的或者会有造化之功的，很可能呢一个大赦令下来就说啊不用枪毙了，那但是坐监都好，不用死，是吧？那啊可以呢在监狱里面好些修行咯，当闭关咯，咁啊，閉閉下咧，可能或者開悟都未定嘅喎。咁呢個咧就係話教我哋遇到乜嘢難都好啦，我哋都要念觀音菩薩。或畫囚禁枷鎖，手足被扭鞋，念彼觀音力，即然得解脱。 呢個咧就係家火嘅問題啦，就係又係俾人哋捉啊禁固嘅。咁啊喺呢個抗日戰爭嘅時候咧，有一個叫做李俊壽啊，由地省級嘅命令咧，派佢一個地方去召集一個團長解散咗嘅嗰啲士兵，咁啊攞咗翻嚟咧，然後將佢咧編埋佢咧，就整一隊軍隊咁樣。咁啊，誰知道佢去到嗰度咧，就俾當地嘅軍官咧就扣留咗。咁呢個軍官咧，佢就有野心咧，想造反，就想咧自己做司長咁樣嘅。咁啊，時時打電報咧，就勒令呢個省政府嗰度咧，要俾一個令俾佢啦，要佢做司長咁。所以呢一兩個人咧，李俊同另一個李儀咧，去到咧，佢就將佢呢兩個人咧就扣留咗，就關咗監獄。咁呢個李俊壽咧，嗰陣時咧個心就好氣憤啦。咁啊，就幫一個士兵咧逃咗出嚟，然後就打電報去省級政府，就話有咁嘅事。咁啊，結果呢個李俊壽咧喺個監獄裏邊咧發咗個夢，夢一個老僧咧就教佢念一個咒。呢個咒咧，佢就當時即係咩咒嘅喎？佢亦都係唔係信佛嘅人，冇宗教信仰嘅。咁啊，但係佢自己身為一個囚階下囚嘅時候咧，咁啊，既然有人教佢念佛可以脱險嘅話，咁佢咪唯一就念啦，念下念下，咁啊，結果咧就得到一個轉機啊！一個轉機咧就係呢個士兵出去通知咗上級。就派人嚟咧，就將佢即呢一個人咧，就要勒令佢咧放翻呢兩個人，呢兩個官員嚟噶嘛。咁啊放翻咗之後咧，結果呢一個扣押人嘅人咧就俾日機咧就炸死咗，另一個咧就逃咗，唔知去咗邊度。咁佢有咗轉機之後，後來咧佢去咗台灣，去咗台灣，李俊壽覺得人生啊～非常之苦，同埋咧顛沛流離，有戰爭嘅時候咧，有家歸不得，咁啊開始咧人生就好消極。後來佢就喺啲書度咧睇到有一本咧，就係、是、講觀音菩薩嗰啲神咒嘅。咁佢一睇，原來就係喺夢裏邊咧，自己喺監獄裏邊喺夢裏邊所見嘅就係一樣。咁佢先知道原來咧。老僧教佢嗰個咒就係觀音菩薩嘅白衣神咒嚟嘅，咁啊令佢脱險，咁所以咧由嗰陣時先至咧就尋求啦，佢知道開始去信佛，咁啊信咗佛之後咧，佢先至知道原來咧我哋有解脱嘅一日嘅，我哋之所以唔能夠解脱，人生有咁多苦難，就係、是、我哋本身咧做罪業。做呢種嘅業，令到我哋受苦，令到我哋要喺呢個娑婆世界受生。咁佢知咗之後，可以有一條路可以行，可以了呢個生死輪迴嘅，所以佢咧就繼續喺呢條路嗰度行啦。咁佢出咗嚟之後，經過咗咁多事，後來佢就將自己嘅經歷就寫咗出嚟，喺個菩提涅槃裏面就發表。他之所以得救和他的经历就是这样的，就是因为观音菩萨的力令到他得到解脱，那么救了知毒药所欲害身者，念己观音力还着于本人，这个呢就是用恶咒毒咒去害人的人，那么讲这个用毒咒害人，那么我们很多时呢，尤其是在这个南洋一带的地方啊，很多時候會遇到這些這樣的情形的、哦、在舊人時我聽到有很多人說 去過浮、啊、去賺食的時候呢，會被人落了降頭、啊、落降頭那些呢就是毒咒來的，那落了這些降頭之後呢是沒辦法解的、哦、是要落那個人呢才可以解得回他，他為什麼這樣做呢，就是要控制這些人、啊、通常呢就是有些人呢就是為了去賺食，那些家眷就來了鄉下，那他本人呢是去了第二度賺食，就被那裡的當地的女子呢就看中了，那就喜歡了之後呢就很怕他會回來自己家， 所以要為了留住個男人咧，佢就落降頭，落降頭之後咧，佢就可以控制佢啦。即使佢翻返鄉下，都唔可以留低，一定要翻返去佢身邊嘅。佢用咁樣嘅方法嚟做，咁呢啲咧就係毒咒。咁啊，乜嘢就話，如果遇到有咁嘅事，俾人落咗降頭，俾人落咗毒咒嚟控制你嘅話咧，你要點樣做呢？念觀音菩薩，嗱，淨係念觀音菩薩，仲要加埋念大悲咒啊！嗱，大悲咒咧，呢、這個大悲咒水咧，可以解一切嘅毒咒嘅喎。我哋誠心誠意念觀音菩薩嘅聖號，加上念呢個大悲咒，飲佢嘅大悲咒水，就可以解一切嘅毒咒啦。咁啊，幻覺呢本人呢、這個點解咧？就因為有好多人咧，就曾經同我講，佢話諗唔通啊，點解會幻覺呢本人咧？咁問題就話念咒呢個人啊，佢本身已經係毒啊，佢個心已經毒，咁佢要另一個人，呢、這個人如果佢本身有種好似絕緣體咁樣，因為佢念觀音菩薩同埋念大悲咒，佢本身咪好似一種絕緣體咁樣咧，唔過程啊嘛，係嘛？咁佢唔過程嘅時候，咁佢嗰啲毒氣啊，念嗰個人嘅毒氣啊，本來去毒佢噶嘛，咁呢個唔接受嘅時候，呢、這個毒氣咪翻翻嚟佢本身咯，咁啊，所以咪幻覺呢本人啊，就係、是、自己受翻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自己害人。害人就終害你啊嘛，本人就害翻自己咯。呢個就係咁簡單嘅道理。咁啊，如果我哋唔念觀音菩薩，唔念大悲咒或者唔念呢個靈咒嘅話咧，我哋分分鐘咧就係咁樣噶啦，會俾佢害到噶。因為嗰啲旗都好緊要噶喎，好靈噶喎。咁啊，不過咧，始終都係旗不能勝正。問題就係話，我哋有冇呢個機緣？可以遇到啲佛嘅咒，正式嘅咒。咁啊，如果遇到有善知識，或者你係曾經聽過嘅，咁啊知道觀音菩薩同埋大悲咒可以解一切毒咒嘅話咧，咁你咧就唔好啦，即刻再念。咁你念嘅時候啦，你自己所受嘅毒害咧，就必然會得到解決嘅。